定供应的首批5000万剂疫苗产品，预付金额为2亿5000万欧元，其中一半在今个月30日之前支付，余额在产品于内地获批上市之后支付。今年3月，盖特获公司授权复星在区内独家开发并商业化基于专有技术平台研发的疫苗产品。双方昨日签订修订协议，同意在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之下，根据市场需求分阶段在中国推进销售有关的疫苗产品，以保障疫苗在中国市场的供应。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5号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早上顺利完成第二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组合体上两台的发动机工作大约8秒，各系统状况良好，预计嫦娥5号返回器会在夜间坠落于内蒙古中部草原的四子黄旗着陆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避唔到就一齐挨。 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相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今次嘅 MV， 周国贤同埋 Tony 咧真系一齐挨噶。为咗拍到日出日落星夜嘅不同角度，佢哋同摄制团队远赴到蒲台岛不特止，仲留喺岛上面扎营36个钟头，马拉松式拍摄。作曲 Tony 嘅行仔周国贤，填词有郑敏，编曲周国贤 Tony 高佬，监制高佬。上榜3星期，上升3级，嚟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Tony 周国贤，时间的初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时间已经去到我12月16号啦，就嚟圣诞节嘅礼拜三， 好好好， 系啦，喺直播室入面有我莫莉，仲有 Annie 庄安怡 ，Hello， 大家好啊， 电话入面咧就有文大人 ，Hello， 喂。会唔会将你今日 Merry Christmas 嗰样嘢话俾大家听？ 乜嘢啊？问大人率率先咧， 系 啦，就变成个小朋友。 点样呢？ 提早可以收到圣诞礼物，但系佢就经过几个唔同嘅圣诞老人啦、圣诞鹿啦， 系 同埋圣诞雪人啦，系啦，仲有集运添， 系嘛？全部需唔需要隔离噶？而家如果喺北极啊或者芬兰过嚟啲圣诞老人，好似话要 系香港就要隔离， 要隔离14日噶嘛？加拿大指定酒店 系啦，加拿大、澳洲就唔使。但系咧，我敏达人头先讲嗰样嘢系咩咧？亦都放心，唔会话惊有限聚令咩二人啊嗰啲嘅。 点解咧？ 系啦，因为话说咧就系咧，今日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都要有好多圣诞礼物想俾问大人。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集运啦，因为我哋亦都要与时并进啊嘛，同陶嘢系冇分别嘅。 即系对于问大人嚟讲，圣 陶嘢性情噶嘛，冇 听。喂，嗱，你圣诞节其实系讲紧下个星期喎。 系啊， 你啲嘢咁急嘅，即系佢收礼物收成个礼拜嘅。 系啦，唔系即系早啲收。 系啦，你知道我做嘢几？稳阵噶， 所以好好笑嘅。咁就阿凌子维啦，就将啲嘢就摆喺自己个位 置， 就托阿卡文，即系我哋监制，就俾我哋。咁由我哋就俾阿问大人 三代咯。 嗱，好啦， 三代全部。 但系放心，大家留心啲听嘅话，全部都一手交一手噶。我哋全部冇见面，所以唔会离开，即系超过两个人噶。 哦 ，OK 嘅，安全嘅，唔使喷喷佢嘅嗰啲礼物。 而 Kitty 咧，亦都系咧化身咧成为一个申请集运嘅地方，跟住之后 ，Annie 头先咧就喺停车场摆低个车咧，就系嗰个集运车， 嗰个系绿车嚟噶， 集运 系挤满咗礼物噶， 集运绿车 OK， 坚持，因为点解咧？佢好笑嘅，佢就好似人哋等淘宝咁咧，全部人就企喺停车场度分开嘅， 系 首先我就企喺度先，我话 Annie 有嘢要俾问大人，就摆呢一度啦，咁跟住之后好啦，我翻咗入直播室嘅时候，就到 Kitty 咧就摆低啲嘢俾阿 Annie 啦， 冇错， 所以 Annie 系我哋嘅圣诞老人。 多谢， 你的车就是绿车啦， 冇错。所以阵间我就会在午夜的时候咧，将呢啲大家对问大人的心意咧，我就会送到佢屋企噶啦。 哎呀，好好啊， 吓午夜嘅时候。 我冇烟通我屋企， 我会爬入嚟噶，你唔使紧。 Annie 会掉上去俾你问大人，你喺个窗度接住。 爬啲槽咁样。 喂，嗱咁啊，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啊，所以我哋嘅节目都浓缩咗咧，继续咧都系精华版嘅一小时嘅敏感时刻。咁头先我哋所讲咧呢个嘅关于圣诞老人啊、鹿啊嗰啲，大家都知道，即系因为就系临近圣诞啦，好多人过圣诞嘅方式都唔同咗噃。 系啊，因为咧即系你知，即系一杀一个措手不及啊嘛，个第四波，即系原本可能你安排咗谂住啦，即系两个星期前啊，谂住点样同啲小朋友啊食大餐啊，或者即系交换礼物啊嗰啲咁嘅嘢咧，都突然之间系两三个礼拜之内咧，全部都要取消啦。 系啊， 啲活动 系，但系咧我见到一样嘢。上兩年我不知道是因為經濟開始有少少差不太好又或者可能已經個節日氣氛不是太多我見到有些人掛聖誕燈的人少了反而今年可能因為大家都一定要留在家裡、抗疫、去賀聖誕、所以多了人掛燈飾我很喜歡偷襲人家的屋裡面 怎樣偷襲 我在樓下經過的時候會走慢一點去望人家屋、我見到很多都有聖誕燈、或者聖誕樹、或者連嗰個聖誕牌，即係 Merry Christmas 啊， 喺窗邊嗰度閃下閃下咁樣， 係 嘛？活動大廈都 係啊，比之前多咗好多啊！ 阿敏大人，你有冇佈置家居啊？係 咯， 呢個聖誕， 我個姐姐幫手咯， 係哦，即係都有嘅， 係啊， 係。 挂晒佢啲树嗰度。 前年系旧年冇拆。 喂，但其实咧，你啲女咁大，佢哋都中意呢啲嘢噶，即系会唔会觉得哎呀，真系好无聊啊？咁样即系挂完一阵咧、嗯，就过咗圣诞啦嘛。你始终系真系一个礼拜到咧，咁、 啊、 就新年噶啦嘛。咁啊，改为咧，即系差唔多啦，诶，又准备、嗯，因为我记得咧，圣诞咧，我通常都去旅行嘅，咁、嗯、所以就系咁以咧都挂棵圣诞树就 that's it 噶啦。 吓、啊，我以为直情如果去旅行嘅话，连圣诞树都唔使挂啦，嘥咁多心神。 唔系嘅，因为买咗，唔系同埋唔使斩嘅，假嘅啫嘛，嗰啲树年年都系拎翻个棵出嚟。 新年之后接翻埋佢。 冇错啦，咁系啦，咁但系我今年咧就学往年咧，学旧年咧就特别啲啊，我真系买咗棵真嘅圣诞树嘅， 但系细棵嗰啲， 细棵嗰啲系啦，我见今年都几多人买，同埋都几抢手，同埋贵咗咯都。 哦，因为啲人知道喺屋企嘛。 系啊，个花农就系咁同我讲咯，即系我记得我买30寸，其实系好细棵嘅啫。咁摆台头嘅，咁旧年买系 有冇两个 A4 箱咁？ 梗系冇啦，好似呢张 A4 纸咁高嘅啫，30寸吓。咁佢咧就188蚊，旧年 系， 今年要238蚊咯。 就系真嘅树啊？ 真嘅真嘅 真嘅树可以咁细棵？ 嗱，其实我都有疑问过，旧年我见到呢棵嘢嘅时候咧， 圣诞花嚟， 唔系系真系树，我以为咧佢就一棵大嘅圣诞树咧，斩咗个啄落嚟俾我咧。咁点会有咁多？点会有咁多棵树？你净系斩咗个啄？ 呢个问题就等于鸡翼咯。 系， 我细讲，我真系咁多鸡翼啊！即系有啲人屋企成篮鸡翼卖噶嘛，咁咪好多鸡咯。 同埋鸭舌都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鸭肾啊嗰啲咧， 系啦，即系到底系斋即系点啊？到底鸭舌本身系嚟自鸭啊，定系本身佢可以种一啲鸭舌出嚟？ 咁、我讲真系应该嚟自只鸭噶，冇理由可以复制鸭舌 咁。你一袋鸭舌有好多鸭噶， 系啊， 但系好多人因为食鸭，佢真系唔会要个鸭舌噶嘛。你掹鸭一只鸭嘅时候，咪切咗只鸭舌咯。 其实原来有草埋咁样拎去腌制就卖啦。 系啊，原真系会有噶，因为你尤其是譬如外国人又唔会食呢啲噶嘛。 嗯嗯， 系咪先？咁所以咪会多咗。我而家又信，之前我一下都有一个迷思，点解咁多嘅咁？ 系， 所以鸭舌点解卖咁贵？ 是的都啱嘅，吓咁啊！但咁讲翻嗰棵树啦， 系咯，嗰棵树咧， 咁我当然系问花农啦。旧年已经解决咗我呢个疑难噶啦，吓、你估唔估到？其实一定唔系啄咗最高个30寸俾， 又系嗰啲改咗嗰啲基因嗰啲啊，啲 friend 啊， 唔系啊，如果系就好 cute 啫，棵棵都系得30寸。 喂，系啊，因为你谂下西瓜，你以前边度有谂到有黄色有其他色嘅啫，有正方形西瓜。 系，但系我谂咧，对于食咧，可能咧啲人就有啲心机，即系真系去谂办法种嘅，系啦。咁但系呢啲圣诞节嘅嘢一年一次嘅啫，原来咧其实佢系真嘅一棵圣诞树，不过咧佢系中间个心咧就系、是、一个即系个框啦，你当，然后跟住佢其实系拆咗啲真嘅圣诞树嘅叶咧，然后系拆翻一棵圣诞树嘅样出嚟咯。 哦，即系佢特登就剪到佢变圣诞树。 系啦，冇错啦，即系其实佢系一棵，你可以当系话佢系真，但系佢唔会再成长， 系， 同埋佢一样有香味嘅，同埋你都一样要喷水嘅。咁係令到佢唔好枯乾，啲葉咩嘅尾又唔會黃曬咁樣，仍然保持住翠綠咯。 但係畢竟佢咁樣拆出嚟，會唔會好快就死噶？ 其實佢應該理論上咪叫死咗咧？問大人，你覺得？例如一枝花， 即係花咁咯。 係啦，係我應該相信係死咗。 即係擺幾日咁樣做？ 唔係㗎，可以擺到個幾月㗎。 唔 係， 我諗死係一個過程嚟嘅。 即系唔会太快嘅，咪有啲 问题。毕竟都就嚟欢乐嘅气氛啦。 但系我愿闻其详啊，即系点样咧？一个过程。 咁其实你就算讲啊，即系虽然而家就差唔多逢佳节啦，但系讲即系就讲每一样生物咧，你点样治翻死先？即系有啲人，哎呀个男朋友走咗就已经死咗噶啦嘛。但系有啲嗰啲叫心死嘛，但系有啲就叫脑干死亡，有啲就系心脏停顿啊嘛。咁你都有植物人噶，咁你植物人。嗰、那個就係講你醫學上界唔界定佢係死咯，但如果你喺古代你植物人佢哋真係當死咗噶啦， 即係冇呼吸就 係當死，所以一個過程咯，同埋即係你成個decomposition 係你人體入邊好多細胞噶嘛，你真係要全部細胞死曬啦，咁你真係要為之死喎。 咦，咁呢个可以套落植物，会唔会就系其实佢部分细胞死咗？咁佢唔系全部细胞死咗，所以其实佢系半生未死嘅一棵圣诞树咧。 你咁系你就系令我谂起咁，我哋成日插花咁嗰啲花。 有啲又唔係㗎喎，你好似嗰啲咩鐵樹啊咁樣呢、嗯、即係啲水種植物呢帶返屋企就佢又 浸住佢就繼續生。 吓吓佢離開佢佢家鄉，但係佢去到我屋企都仲可以生好耐喎。 或者鹽蛇都係㗎，你切咗佢條尾佢繼續生㗎。 那個就是再生啦，是再生技術啦，整啲嗰啲人啲頭髮咩再生嗰啲， 係 係 啊， 咁所以其實哇，你一跳跳咗由聖誕講一個生死嘅， 係咯，好大嘅題目，所以我哋都係時候冷靜一下先啦，我哋繼續冷靜一下之後，用翻開心嘅氣氛繼續度過準備嘅聖誕節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也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我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情无掩睛，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真的要过一个特别啲嘅圣诞，每个人都要戴住口罩先过圣诞。咁啊，阵间阿 Annie 会讲就系喺疫情之下点样过圣诞。啱啱听过嘅系吸防护罩一吻，佢系 D H A。 啦，继续翻嚟敏感时刻。咁啊，头先就讲咗咧，即系我哋话喺屋企嗰度，阿 Annie 又有棵迷你嘅圣诞树啦，我见到都多人布置啦。另一样嘢咧，我见到大家早咗做嘅，同埋好似感觉上面系阔绰咗嘅，咪就系咩咧？俾小朋友嘅圣诞礼物，因为我譬如寻日翻工嘅时候，我搭车啦，我已经见到啲大人已经抽住一袋、二袋、好大袋玩具嗰、那个，令到你周围反转嗰个城啦，系劲大富噶。 所有在那里买的玩具都是倾向大富， 但他直情不手软地，我看到他称着至少我想有四盒两至三袋、其实如果你搭高他是高过他一个人的。跟着我就在想、可能都真的因为今年没得带小朋友周围玩，所以宁愿可能给一份贵一点的礼物，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咯、啊、你们会不会呢？ 你会不会、你有没有准备、 我冇啊，佢哋自己买噶啦，而家。 哦，即系你会俾现金啊？ 佢哋有 credit card 噶啦嘛。 哇！ 原来 最大嘅礼物 就系张卡， 一中一有。 嚟嘅 ，Annie， 你尽量延迟呢件事发生。 点解咧？我想问下个月结单系点咧？ 我唔会俾佢，同埋其实咪有年龄限制噶。即系都要最少 咁，我嗰啲大过你嗰啲咁多， 系咪要十 八岁？十六岁， 十六岁就可以俾张附属卡。 系，但因为你生活上佢哋有都好唔方便啊。系啊，有啲嘢，譬如系 cash， 即系佢哋你俾 cash 佢，佢都未必系俾到钱嘅。佢哋用 credit card 嘅，譬如网上买嘢咁样。同埋我个大女之前又去过 外国 咁啊留学，咁我点样样嘢陪佢买啫？咁你都唯有信佢噶啦。 咁又系，其实都冇得唔信 啦。最迟18岁噶啦，都系。 系，同埋佢一个月翻嚟咁望到晒佢啲记录咧，就下个月就真系知味道，系咪先？ 暂时都乖噶嘛，系冇乱使噶嘛。 同埋有啲 set 可以咩噶嘛？佢一签你即刻有 SMS 噶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大额嗰啲咧，即刻问你 set 一千蚊。以上嘅就唔俾签， 咁 得唔得噶？ 一千蚊 会唔会噶？有冇呢啲？我唔知有冇呢啲。 我唔记得啦，但系总唔知佢一签你就可能 SMS 就提你噶啦吓，佢签咗啲乜喺边度签啊咁样。其实你上网都睇到啦，你 credit card 但。哇，咁好 stalking 啦， 系咁都啱。不过我觉得圣诞礼物呢样嘢咧，可能真系今个疫情之下咧，即系唯一可以叫做如常地做到嘅嘢咯。因为 同埋好开心噶， 系嘅。因为嗱，你譬如其他你圣诞大餐又即系食唔到啦，又限聚令，又冇得一齐食啦， 睇灯饰又唔得啦， 系啦，即系又话唔好聚集啦，系咪？咁灯饰都唔系十分之多同埋靓啦， 系啊， 今年都系咪？ 全部变晒广告啊，而家 系咯，同埋成个经济都系麻麻地咧，咁所以变咗嗰种街外嘅气氛系真系少好多嘅，咁、所以唯一真系自己喺屋企，即系学袁教授讲啦，真系自己要制造一个咩话，即系安静、和平同埋心里有喜乐嘅一个圣诞节咯。咁就真系交换礼物系可以仍然咧如常地进行嘅喺疫情之下，我觉得。 但系呢样嘢算唔算好难呢？你要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安静、心平气和，又心中开心嘅圣诞， 所以咪就系礼物咯。嗱，不过讲真，我觉得其实收圣诞礼物呢样嘢系好头痛。因为咧，我都遇到呢个问题啊！我个女咧，我哋都话想话玩下交换圣诞礼物啦，今年咁我哋就话啦，嗱，咁我哋点交换法咧？即系学校嘅玩法咧，就系大家买一份，然后跟住就抽 number， 咁啊认领翻你份礼物啦。咁我话喂，呢一个玩法真系好唔好咯？即系因为我哋如果屋企人得个四个咧，咁样你。即系点啊？买支笔定系即系你明明大家嗰啲需要系好唔同啊，或者你想认为嗰人会喜欢嘅嘢好唔同，大家都系同一个年纪啊，同一个背景啊，同一个环境，大家同学咁，你都系要嗰啲嘢噶啦，相信。咁变咗我就话，不如我哋系特登为某一个人去准备一份，就唔系抽嘅形式啦。咁佢又话唔中意，又话中意用抽嘅方法咁样，咁啊搞到即系 抽完佢哋中唔中意先？ 未进行，我哋仲喺度讨论紧，应该用一个咩嘅方式去进行呢一件事？ 咁佢哋使唔使买埋俾你哋？ 要咪就系大家都抽咯，但我就会觉得真系好难咯，即系呢件事唔知点进行咧。所以 都唔系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期待个女女会买啲乜嘢嘅礼物，唔会噶。 所以我话如果我在我嘅谂法就系会唔会我系买一份我自己都会中意嘅礼物？虽然我知道我未必抽翻我自己， 但系女女一定会买一份自己中意嘅。 系啦，我谂唯有系咁谂，我唔可以话谂住谂定啊。譬如我个女系中意打机。咁我唔可以諗定話買啲 games 俾佢去打機咁樣，咁萬一 我自己抽翻個打機，我咪好唔開心咁，所以變咗都好困難嘅。即係不嬲，從來我覺得無論聖誕禮物係俾朋友啦、俾屋企人啦，或者公司抽聖誕禮物咧，我不嬲從來都覺得係一樣好難嘅事。 其實我覺得咧，每一次買禮物我都覺得係難嘅事嚟㗎、我成日都同朋友講㗎，不如你直接話俾我聽你 中 意 乜嘢 咩？即係我反而會覺得咧，我買完之後你有用，我會開心過我買完俾你， 你就禮手俾人啊嘛。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今年有一樣嘢一定必啱嘅咧，就真係口罩。 係 嚇，即係我覺得今年送俾任何人，你即係送口罩呢樣嘢，咁當然你要揀啲 防疫嘅 靚嘅嘢，係啦，咁你即係唔咁普通 藍色普通 係啦嗰啲 口罩， 冇錯啦，即係你都有啲心思，有啲聖誕嘅感覺嘅防疫用品咧，我覺得就一定啱用同埋開心咯。 係啊，我都收到一個防疫用品之後，我係好驚喜嘅一個聖誕禮物咯，就真係一個噴霧， 係 你撳個掣佢就會變噴霧。化為水就幫你消毒曬自己個附近嘅空間或者一啲物件嘅一啲嘅消毒噴霧咯，嘅一個機迷你嘅旅行裝。 而嗰個機係個聖誕老人嚟嘅， 唔係聖誕老人送俾我嘅，嗰個就係溜溜。係啦，咁呢個我覺得好驚喜嘅，同埋我都覺得啊呢個好實用，所以我都覺得無論係聖誕禮物啊或者有任何禮物都好啦，都係送實用嘅為主，所以真係唔好再送嗰啲咩聖誕杯啊、聖誕護膚 同埋相架。 係啦，相架。今日咧。Andy 就同我哋讲咧，关于疫情之下点样去过圣诞嘅。一阵间咧，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敏感时刻。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彩云村明丽楼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涉及六个单位，其中三个属于三三号单位，两个属于三四号单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话，两个单位共用粪渠同埋通气喉，亦都有居民提到，当楼上冲厕嗰阵会闻到异味。有理由相信傳播是與喉管有關。袁國勇說，三三和三四號單位幾肯定已經出現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傳播。明麗樓整棟大廈的三三以及三四室單位住戶需要撤離，以找出更加確實的傳播途徑。政府會為全港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一次免費社區檢測，明天開始可以預約，兩至三日之內會有檢測結果。免費檢測服務由今個月18號至到明年的1月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外佣同時亦都可以前往郵局等地點領取深喉唾液檢測瓶，呼籲外佣如果有不舒服要盡快求醫。社工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被控去年9月在港島遊行衝突中阻差辦公，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定他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表示，涉事警員證供不可靠，供詞與呈堂片段有關鍵差別，他曾經用慢鏡多次看事發時候的片段，留意到被告當時被多個警員包圍但態度合作，無意對抗警員，又認為被告與涉事警員接觸時間只得大約10秒，不足以發生警員提及一連串阻留執勤的行為，相信警員所指期間跌倒兩次只是意外。許麗明在散庭之後說，感謝家人和朋友支持，過去一年的法律程序令身心受折磨，對裁決結果感到高興，未來會繼續守護公義。澳洲貿易部長伯明翰說，今日會就中國對澳洲大麥徵收高額關稅的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澳洲政府應該認真對待中方的關切，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針對中國企業的歧視做法。他又說，關於中澳之間的貿易個案，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中方的原則立場，具體情況要向中方的主管部門了解。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198點，跌不夠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98點，升3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62，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75， 人民幣 6.533， 英鎊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219，澳元兑美元 0.75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美元，卖出18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阿女啊，是时候教你揀男朋友的秘诀啦。 阿妈俾5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噶哦， 我明，即系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系啊，系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啊。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系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8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系 M 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0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 ，Annie 今日就同我哋讲点样去过圣诞。 系啦，喂，疫情之下咧过圣诞咧，我谂最唔开心或者觉得最唉硬气咧冇咁啲嘢咧，我谂就系真系细路仔，因为我都觉得即系我以前自己做细路仔都好中意圣诞节嘅。咁尤其是我依家自己做妈咪啦，咁我啲女仲细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圣诞节，除咗因为话有即系圣诞树啊，有礼物收啊，咁之外有圣诞大餐食啊，最主要咧就系佢哋行街咧，会即系。 見有機會排隊見下聖誕老人嘅。 同埋咧，聖誕節好似感覺上面係逢大人細路都會好中意嘅節日，即係反而可能新年咧就會係成長咗嘅人會中意啲。 係 啊，即係仲係好似好童話噶嘛嗰件事。係啊，即係呢個世界係有聖誕老人噶嘛。 係啊， 即係要寫信俾聖誕老人，係等緊嗰隻物要收禮物噶嘛。 係啊，嗱、啊，情人節就只係情人先中意啦，好好明顯啦。咁、譬如端午節可能中意食粽嘅人會中意啦。咁但係中秋節中意食月餅嗰啲，但係唔知乜聖誕節係你真係由細個至到大人都一定會好中意，老人家都好中意，個感覺好氣，嗰、那個氣氛係好歡樂噶。 係啊係啊，即係我記得以前我去啲摩咧，帶啲女去啲摩，唔知敏達有冇咁嘅經歷啊？就係啲細路就一定排長龍，就係、是、等要同嗰個外國人扮嘅聖誕老人影相噶嘛。即係通常都飄雪啊，又好多綠車啊咁樣，食做到嗰個 props 好靚噶嘛。 經濟好嘅時候，佢會派禮物俾你添啊，啲朱古力 嘅都會有嘅，係啦，細細件都會有嘅， 好細粒嘅。 係啦，咁啊個個細路仔排住隊，咁我都見到啲細路仔喊嘅，即係驚嘅嚇。咁、但 係排唔到而喊添， 唔係驚啊！突然間個聖誕老人同你吼吼吼咧，佢真係有啲驚，同埋可能唔識講英文咧，咁啊驚。咁跟住咁啊，而家我睇即係外國電視新聞咧、原來唔係淨係香港嘅小朋友咧，即係未必可以即係親自即係同聖誕老人見面啦、而外國好多商場嗰啲大嗰啲mall咧，美國啊、英國嗰啲都係，原來啲聖誕老人今年即係點樣出現呢？你諗下佢哋喺個商場嗰度。 投射。 即係點啊？假嘅。 即係揾個 mon 射佢出嚟。喺個牆嗰度。 那個叫咩未來話日本嗰、那個。 未來人。即係嗰啲機械人。 唔係啊，那個初音未來啊，嗰、那個歌星啊。 虛擬歌手。 唔係、原來唔係喎，原來係真係有聖誕老人。不過呢係揾個膠箱笠住佢。 吓、 係啊。即系咧，即系 怪人啲 friend。 你想象下，即系好似当年咧，我哋中国嗰啲第一个嘅太空人咧，佢哋即系准备出征上太空之前啊，阿杨利伟佢哋见记者咧，咪即系笠住一个白色嘅，唔系白色，系透明嘅胶箱嘅，因为惊佢有菌啊嘛。咁而家嗰啲魔入边嘅大魔啊，百货公司嗰个啲圣诞老人咧就系咁啦，即系佢就系同啲细路仔咧就系有个胶，好似玻璃箱咁样隔绝咗。咁、那个圣诞老人都即系就唔使戴口罩啦，咁样咁佢就可以同佢 hello hello 咁咯。 即系我哋以前啦，疫症之前就去大英博物馆就喺盒入面睇住啲木乃伊，而家喺商场喺个盒入面睇。圣诞老人， 即系你冇得坐大髀咯，即系 但系跟佢哋合照 可以，你咪喺个嗰块 箱 个箱前面咯，系啦，但系就唔可以坐大髀咁样影咯，所以都真系几唔同啊！我觉得咁样过圣诞真系 敲个玻璃圣诞老人， 系啊，但系呢样嘢咧，其实你又即系冇得唔咁样做噶，因为我睇到另一则新闻咧，就话啱啱比利时咧都系话有一个好心嘅男人。他就去到老人院那里，他就自己想着扮圣诞老人带欢乐给那里的老人家。那怎知他即做完这件事之后呢，隔了不够一个星期呢，他就有这个肺炎。是啦。那跟住就这个老人院就即刻很紧张啦。那跟住即刻呢就去验那些老人家啦，强制检疫啦，真的。那检验完之后呢，就发觉有70几个老人家呢是奶了。 中了。 是啦。那所以变成其实原来你真的不要。即係掉以輕心，即係以為即係見一見個聖誕老人啊，派一派份禮物握個手啊，咁樣其實都好容易。如果嗰個防疫措施做得唔夠，都好危險。 畢竟成日都講啊，再三講一次，菌咧係我哋睇唔到嘅肉眼上面， 啊、 所以你真係唔知幾時會掂到啲菌嘅，跟住傳染出去嘅。咁但係嗱，這個嘅聖誕節啦，咁會唔會就係呢個聖誕老人，我哋未必可以喺個箱度睇到噶嘛？因為香港嘅大型超級市場冇啦，得個板啦，我就見到係得個板嘅。 虛擬都冇，係唔識喐嘅， 虛擬都冇，係啦。咁我想話會唔會就都係少咗氣氛咧？ 嗱，又唔係喎。嗱，呢個咧啲時候，我又可以同咧各位媽家長咧有個建議啦。 係點咧？ 即係我見到咧，原來咧網上邊咧係一個商機嚟嘅，即係都幾多嗱外國。其實你知而家。即係已經喺屋企已經唔需要行出街，你已經係可以即係同天下人聯絡啦。咁原來咧好多嘅外國嘅老人家咧，佢哋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就自己化身聖誕老人咧，就同你 Zoom 啊，即係同你喺網上咧就 chat chat 啊。咁咧佢哋真係好認真嘅喎，佢會將個屋企背景咧即係整到真係好似聖誕老人屋企咁啦。咁然後跟住自己又真係扮到成個聖誕老人咁樣啦。然後你就同佢咧係 book 一個時間，係好多呢啲嘅，你求其上網都揾到。 系啊， 仲有咧一个提议啦， 系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哋屋企个电视大概咩 size 啊？ 三十几啩，我都唔知道、啊，定四啊？ 四啊几？四啊通常都 系咯。诶、啊、诶、我呢个再大啲咯。我哋而家直播室见到、 那個，我谂四啊几啦吓吓。 咁咧，其实咧有一个平台啊， 嗯嗯嗯， 俾个嗰条管啊， 系 嗰条管咧有一啲音乐噶，嗰啲诶，即系佢有一条嗰啲诶，因为佢有啲人整咗啲片，嗰、啲片咧系一啲圣诞嘅音乐， 嗯，咁 而嗰条片咧，佢咧就会系整一间、那个画面系咩啊？就系影住一间屋、就布置咗噶啦，嗰间屋系圣诞嘅， 系 吓。咁其实咧，你就可以即系佢有火炉啊，有剩啊，出边落紧雪咁样嘅。所以如果你个电视机比较大少少咧，你熄咗盏灯咧，其实就已经系好有圣诞气氛。 无疑自己去咗北极或者芬兰。 系啊， 加上而家香港又咁冻， 系啊 ，OK 喎。 嗰条片系喐嘅，即系你你会觉得出边啲嘢唔系即系佢唔系话一张相嚟嘅，佢系 keep 住落雪啊咁样嘅。 嗯， 嗰啲火又喐紧咁样嘅。 咦，呢、這个可以考虑下，哇！但系使唔使钱嘅咧？ 唔使噶，唔使噶。 哦，嗱，呢个重点，唔使钱就好啦。因为我讲，我讲嗰啲同圣诞老人约个时间咧，例如由19号开始至到即系圣诞节，你都可以任何时候同佢 book 个时间咧，就真系可以咧当圣诞老人咧 ring 你个小朋友啊，即系佢打电话嚟揾佢啊，系啊。然后你成日当然你事先要同佢话晒俾佢听，你小朋友叫咩名啊，即系佢几多岁啊，佢最呢年做咗啲咩乖事啊，咁啊曳嘢乖嘢，你讲晒呢啲背景俾佢听咧。咁嗰啲即系模拟圣，即系唔系模拟，系真人圣诞。真的老人家去做呢份工作的老人家咧，佢哋就真系会即系读晒呢啲资料咧，佢就会到时到后真系打俾你嘅小朋友咧，同佢讲圣诞快乐。 我相信 咧，但系会唔会透露得太多佢嘅个人私隐？ 嗱，唔会嘅，就系知乖嘢同衰嘢啫。 小朋友会唔会唔中意啊？ 嗱，但系圣诞老人喺儿童嘅世界里边咧，其实圣诞老人系知晒你啲嘢噶，系啊，唔系妈咪讲噶， 因为妈妈有个传说就系话，只要系乖嘅小朋友，你今年乖佢先送圣诞礼物俾你， 冇错， 所以佢系知嘅。 歌仔都有唱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原来咧，即系圣诞老人咧，即系我会相信啦。如果我系小朋友嘅话，我宁愿同佢咁样视像倾偈，我会开心过收到佢份礼物咯。但我哋香港人就唔同啦，始终都系想去旅行，尤其是 Annie。虽然你今年去唔到旅行，送呢首歌俾你啊，都同东京有关嘅。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储蓄吧，乐停吧，仙境可以碎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散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最不起身，收到有这日， 个系 Joey 嘅容祖儿嘅东京人寿。好啦，翻到嚟敏感时刻， 嗯，我哋继续讲紧呢个疫情之下点样过圣诞。其实咧，我觉得对于我哋呢啲老人家，即系我啲成年人咧，即系要我过一个安静和平同即系唔系周街去嘅圣诞，我系好乐意噶。 嗯， 即系我嗰阵时觉得即系啲街都好多人好烦嘅。咁嗱，如果我哋都想静静地喺屋企，即系一家人搵啲嘢做下咧，嗱，我觉得我都仲系好中意 N 字头 N 字头嗰、那个那个频道系几好消遣噶嘛。 因为我哋未睇晒啫，譬如问大人睇晒嗰啲咁。 唔系噶，嗱，我哋可以重温噶嘛。嗱，圣诞咧系好适合咧搵一啲一家大细都啱睇嘅圣诞电影。嗱，我哋如果冇一啲即系现成或者呢排呢个档期嘅，我哋或者可以重温一啲旧噶。 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最近咧多咗好多圣诞嘢弹出嚟咯，叫你睇圣诞嘅电影啊，或者嗰啲剧。 讲几套嚟听下。 好啊，你计我开翻嚟睇下先。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套我到今日都仲系好深刻印象就系《宝贝智多星》，因为我细个咧就真系睇呢套圣诞节睇嘅《Home Alone》啊。 系 嗰个僆仔而家都好大个啦，嗰阵时系细瘦仔，而家系一个成年人嚟噶啦嘛，已经系咯，讲紧系九几年嘅戏嚟噶嘛，即系我细个入戏院睇噶，我觉得呢套好好睇咯，我都可以从啲而家嘅细路仔睇下，即系你睇佢哋点样，即系喺屋企对付两个贼、哦 嗯， 即系而家啲细路真系懵噶嘛，喺屋企即系就系匿喺间房宅住，就系从 WiFi 最紧要有 WiFi， 咁你都唔留意屋企啲门窗啊或者咩，即系其实呢套系。令孩子即系细路仔睇完会发觉，哦，原来即系可以系个细路仔可以要咁机智啊，咁样去自己保护自己咯。 嗯， 吓、啊，我觉得都好睇过呢套。 系，我唔知点解而家突然间我个电话入面嘅圣诞嘢全部冇晒。 唔紧要，嗱，电脑就系咯。嗱，另一套咧，我唔知敏达有冇睇嘅。我咧就系嗰阵时拍拖嘅时候咧就睇嘅。 嗯， 就系、是、Love Actually， 我觉得呢一套都系好啱圣诞节可以。 哎、我都中意嘅呢套。 你有冇睇过啊，莫莉？ 我有啊，好中意呢套噶。好中意入面嗰首歌添，系、 嗯、 啊， 咁、嗯、我觉得圣诞节其实你可以即系考虑揾啲戏嚟到睇下咯。 系，我突然间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唔讲 N 字头我弹出嗰啲画面咧、嗯，我会中意睇《圣诞怪杰》 呢套就唔系咁旧啦。 系、我中意睇，我觉得佢好搞笑。首先我觉得好核突啦，个人，但系我会睇咯。 嗯，我细路仔会中意。 系系，问大人咧。问大人会唔会都想睇圣诞，但系定系你已经唔会再想睇呢啲嘢？ 我可能真系俾你太年纪太大啦，以前都系你嗰种心态咯。 系 圣诞节就睇圣诞嘢啦，北极咩北极雪车啊咩睇翻啲圣诞电影啊咁样。咁你咁多年咧，嗱我自己睇一次啦，拍拖睇一次啦，个大女睇一次啦，细女睇 即系四次。 你 Love Actually 我都唔知睇咗 Actually 几多次啦。 但系嗱，好啦，圣诞嘢当唔睇啦，但系有啲电影系会有浪漫气氛嘅，又话 唔需要噶啦、 哦，即系嗰啲都唔需要嘅，又或者嗰啲冰天雪地嘅电影咧， 你唔使讲噶啦，敏达人呢期净系要捉棋嘅咋， 佢 期净系要捉棋， 生就知啦，仲叫我睇冰天雪地，我而家睇翻一套泰国嗰啲 Boy Love， 哦，咦，而家最近又开有一套喎，敏达人。 系啊， 之前嗰套《我们天生一对》， 系啊， 跟住又有第二套咯。 哦，系啊， 我们依然天生一对咯，叫做。 而家泰国男明星啊，仲白过白，即系皮肤仲白折过呢个韩国嗰啲男明星。 仲有啊，我想讲有一次咧，限聚令之前啦，同朋友食饭啦，跟住之后咧，佢咧直情系开自己 Instagram 俾我睇啦，佢入面 follow 啲全部都系泰仔泰女嚟噶。跟住就不停喺度介紹我話睇邊套邊套啊好睇啊邊一個人而家好 hit 噶邊一個人好靚仔噶邊兩個人之前嚟香港嘅時候雖然佢唔係最靚仔嗰個啊、但係你知唔知幾勁啊咁即係佢講好多關於泰國嘅嘢俾我聽佢仲要因為follow 佢哋嘅劇啦、即係泰國嘅劇咧佢特登去學泰文咯、 哦咁佢真係 我而家都想我有學泰文啊而家 係咩好難過聽佢哋講話難過韓文、 我今日學咗呢個一至十點講啊 哦點講 我示范啊， 好啊， 拢爽 三思， 三思 系啦， 虾壳 虾壳啊， 系啊系啊， 虾壳只只， 而家咪七啦，去到只系七， 只系七啦 ，OK， 跟住 谂爽三思虾壳， 讲啊系噶，好粗口咁样， 系咁八咧 咩啊八 咯，哦九哦八哦九啦，粗口 九好粗口咯， 哦 OK 咁十咧， 十系咪蚀咯？ 蝕。 哦， 係啊。 咦，原來我呢你都識嘅喎。 我就係識呢個啫嘛，林爽三思咩蝦殼唔知咩咩咩壁唔知乜鬼咁咯，就係識少少呢啲，同埋我就係識 梁晶晶嘅啫， 係啦，墨墨水墨墨， 哦，梁晶晶 吸管吸管吸， 你知咩叫你明 understand 啊或者 understood 你知唔知點講啊？ 唔知哦， 係溝仔啊，溝仔， 哦，咪溝仔咁就係咩？ 溝仔， 咪溝仔係唔 understand， 係係，唔好咗個咪字。 沟仔米是明白吗咁咯？ 哦，即系个米摆后边变成问号。 嗱，总之沟仔咧就系明白， 明白 系 米沟仔就系唔明白， 米就是唔明白啦。 同埋佢 咁啊，沟仔米咧就系沟仔嘛，即系明白嘛咁。 我朋友同我讲咧，佢话原来泰文系劲难嘅， 系 咁，但系佢话咧有一啲嘅说话咧好好笑嘅，佢已经系 我都觉得真系劲难啊，系 啊，同埋佢话已经融入咗去英文，但系我哋系唔知咯。譬如佢话TV 咁样，跟住佢话 TV 即系睇 TV 咁 ，TV 真系解电视咯。对于佢哋嚟讲，但系咧佢哋嘅 TV 唔系我哋写英文字母个 TV， 佢真系有嗰个泰文嘅泰国嘅字母系写住叫 TV 咁样。即系你明？ 咦，呢个咪似韩文咯？ 或者我哋嘅的士咯？即系我哋讲的士唔系 test， 但系的士就系的士咯。我哋中文写嘅， 其实韩文都系嘅。佢好多咧，譬如佢头先你讲嘅 TV， 其实佢都可能系可以咁样照写出嚟系韩文。字，但系读出嚟就 TV 咁样咯，系啊，都因为其实佢一啲标音啊，即系好似所谓声母韵母咁样标音，然后跟住佢好多自己本身冇呢啲字，系嚟自中文字有，嚟自普通话有，嚟自英文亦都有，系变成佢好似系韩国嘅字咁样咯。 系，跟住另外又有啲文化，佢又教咗我咯。佢话譬如我哋即系之前有冷知识有讲过啦，韩国人听电话咧，佢讲收线唔会讲拜拜噶嘛，即系同埋个扑咁冚线噶嘛。但是原来呢好得意嘅，咁我哋如果去泰国通常都同人哋讲，你都见到佢哋自己对方同对方都会讲吸罐卡吸罐卡，即係你好啊咁样㗎嘛。但佢啲电话系唔讲㗎囉，佢直接问 hello 咁样，跟住之后佢话原来 hello 都系一个泰文嚟。 咁我諗唔系 hello 囉。今个应节应该要敏达人要学句圣诞快乐喎。 係囉，学完教我哋喎。 係呀，就唔系一至十同埋知唔知喎。 係啦。 沟仔啦， 我嗌把声几灰啊！圣诞节都仲要我学嘢， 系啊。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知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你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相信每个人都会成日都话，喂，当年点，当年点，这个圣诞节大家都一定会讲上年点，再上年点。啱啱听过是时光倒流一句话，比上年的圣诞节你又会同自己讲啲乜嘢呢？听过的是林家谦，而家11点钟的新闻啦，11点新闻之后会有联播节目，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